Thank you. Thank you.

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唱吧飞吧飞吧，这里里里里里， 这里是 Pops 音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Oh. Thank you.